那些就是进湖来的人啊，湖改把它毁了。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 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就正式实施了。在这项法律的背后，是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重视。从北京到西藏，从都市到乡村，每一位国人都可以在公共图书馆里了解中国的古今未来事，与书本进行心灵的沟通。在服务越来越贴心的一家家图书馆中，也正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暖心故事。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图书馆里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北京的图书馆有很多，像是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还有各个区县的图书馆，再包括各个大学也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大家也都很熟悉了。不过在去年年末，有一家非常特别的图书馆是全新开张了，它就是位于北京东区儿童医院里的全国首家24小时医院图书馆。这里有2000多册图书供患儿和家属免费阅读，并且还可以和其他的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这家图书馆可以说是非常袖珍，面积只有20平方米，两个不大的书架分门别类地码放着家长读物、青少年读物和低幼绘本。入口处还摆放了一套北京市公共图书馆的自助借还系统。不过除了这一个角落之外，医院还在每一个楼层都开辟出空间，设置了图书角，形成了一个图书馆加7个图书角的阅读空间，图书总量超过2000册。除了诊室和手术室之外，其他地方都可以做到随处有书，书随人走。这个图书馆的阅读区虽然不大，但是却足够温暖。每一个书架旁都放置了免洗消毒液，并且配有先洗手再看书的温馨提示。为了保障卫生，给予读者一个干净卫生的读书环境，医院还会定期对图书进行紫外线杀菌，还会把图书放在消毒柜中进行消毒处理。那您可能会奇怪了，医院是看病的地儿，怎么开起图书馆来了呢？北京东区儿童医院的院长何定学就告诉记者，孩子生病，家长着急，儿童医院里总是弥漫着焦虑的氛围，而阅读能帮助家长和患儿克服焦虑，消磨时间。记者就看到有一位5岁的小女孩正在这个图书馆中，她在书架上惊喜地发现了自己喜欢的绘本《小猪佩奇》，在就诊间歇的时候看得津津有味。她的妈妈也说，以前带女儿去医院看病，总是要想各种方法安抚孩子，而这一次就因为有了这个温馨的图书馆，女儿也让她格外省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从今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在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运行、服务、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致力于为人们提供更优质的文化服务。前一段时间，中国青年报、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就联合问卷网对2000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关于图书馆的调查，结果显示有76.3%的受访者在一个月内去过图书馆， 69.7% 的受访者期待能落实图书馆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免费开放的新规，还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希望公共图书馆能提供咖啡、水等饮品。有的受访者说，工作之后去图书馆的次数就很少了。有的人比较宅，觉得家离最近的公共图书馆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借书不怎么方便。有的人想看一些职场方面的书或者小说，大多数时候就直接从网上买了。还有人觉得，如果不是学生也不是做研究的人，不需要翻阅大量的参考资料，专门去图书馆好像没多大必要。不过也有更多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很喜欢也很需要图书馆。比如有人是戏曲爱好者，图书馆这方面的馆藏就很丰富，是网络平台比不了的。有的是学生族，在图书馆里读书会感到更好的学习氛围。还有人说，如果图书馆不只是借书或者上自习的地方，还能定期举办阅读分享会、知识讲座等丰富的活动，就能满足更多读者的需求，也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图书馆，充分利用这些馆藏图书和文献的价值。我觉得这位朋友的建议就很好，而且不少图书馆也的确在这样做，让图书馆和书店一样，成为城市里一盏盏温暖的灯火。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围绕着图书馆展开的，那您知道世界上第一家图书馆是在哪儿吗？根据考古发现，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在美索不达米亚。1845年，有一位名叫莱亚德的英国考古学家，按照圣经约拿书中的记载找到了这里，对库隆吉克山岗进行了长达6年的发掘，而这个名叫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由此得以重见天日。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是现今已发掘的古文明遗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书籍最齐全的图书馆，那里有将近3万册书，而且都是泥做的。其实啊，这就是著名的泥板书，是古代中东地区用的一种图书，属于象形文字之一。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形式，才让这些书籍得以保留至今。这个图书馆里的藏书门类非常齐全，包括哲学、数学、语言学、医学、文学以及占星学等各类著作，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全部学识。尤其珍贵的是，这里藏有世界史上第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其实这个图书馆是当时亚述国的国王亚述巴尼拔的个人图书馆。这位国王是亚述的末代国王，公元前668年至公元前627年在位。他在位的时候，不仅使亚述帝国的疆域达到了极为广阔的程度，而且他还是一位尊崇文化、博学多才、爱书入迷的国王。这里的藏书大多都刻有国王的名字，有的注明是国王本人亲自修订的，有的注明是由他收集来的。在图书馆遗址的一块泥板上，可以看到这位国王的一段自述：我，亚述巴尼拔，受到智慧神纳布的启发，觉得有博览群书的必要，我可以从书里学到治国的本领。读书不但可以扩充知识和记忆，而且还可以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这段话真是气势如虹，也能充分体现出他的爱书之心。那说回咱们中国呢，最早的私家图书馆普遍认为是宁波的天一阁，它是中国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最早的图书馆之一。它建于明朝嘉靖40年，也就是1561年，至嘉靖45年，也就是1566年，至今已经有450多年的历史了。天一阁的主人是明代的一位兵部右侍郎范钦，这位范钦喜好读书和藏书， 平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到7万多卷。范钦去世之后，他的长子范大充继承了父亲的藏书，形成了天一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图书馆，不管是世界上的还是中国的，其实都是私人藏书。那真正的公共图书馆呢？可以让市民免费使用的公共图书馆历史要短一些。在中国，关于谁才是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争论也是由来已久。有人说是1907年创于江苏的江南图书馆，1910年正式开放。有人说还有更早的，是1904年向公共开放的古月藏书楼，它位于浙江绍兴，主人是一位清末赋闲的兵部郎中徐树兰，而他当时是把私人藏书楼向公共开放，也代表着私人图书馆向公共图书馆的过渡。还有人说中国最早的公立图书馆是湖北图书馆，它创建于1904年，由张之洞创办，是我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说法也很多哈，那我们今天就不去一一介绍和比较。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图书馆是一个非常温情的地方，它的温度不在于温暖的装修，也不在于多么先进的设备，而在于包容和善意。浙江杭州的杭州图书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十几年来，这家图书馆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其中不乏有乞丐或者是拾荒者，而图书馆对这些人唯一的要求就是借阅之前请先洗手。杭州图书馆不仅允许流浪汉入馆，还允许他们携带行李。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流浪汉甚至把图书馆当成休息的地方，也有不少读者接受不了。他们说，很多看起来脏兮兮的人在图书馆的沙发上一睡就是很长时间，霸占了其他人读书的位置。然而杭州图书馆并没有因为这些看起来没有素质的行为去三令五申不允许人们在沙发睡觉。图书管理员说，大多数人真的不是故意赖着不走，只是累了一天，看了一会儿书，实在有点困，想小憩一下。只要不发出打鼾声，不是人很多的时候，不影响别人的阅读，我们是允许这些人小睡一下的。在这些人中，曾经有一位老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并且以进图书馆前先洗手的拾荒老人形象而为人所知。他的出名早在2014年末，当时媒体上登载了一组照片，题目叫《杭州图书馆向流浪汉开放，拾荒者看书前自发洗手》。作者在图片说明中使用了化名，说这位叫做张凯的老人再次出现在杭图三楼专题文献区阅览室门口，还是那副装扮，一根竹竿将两个口袋挑于肩后，穿一双被泥染黑的白色运动鞋。他在书桌前卸下口袋，让工作人员找来几本中外名著，虽然视力极差，还是把书凑到眼前看得津津有味。2015年12月，一位姓吴的女士给浙江媒体打电话，说她的父亲就是那位去图书馆看书前洗手的老人，他的真名叫韦思浩。一个月前，老人过马路时被车撞伤，12月13号去世了。吴女士向媒体透露，父亲并不是拾荒老人，而是一名退休教师。他退休后在杭州独居，两个女儿都在外地生活。虽然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有5000多元，但他平时省吃俭用，住的是没有装修的毛坯房，除了木板床，没有其他家具。平时穿的像拾荒者，还常常捡些瓶瓶罐罐。但是在老人去世之后，家人整理遗物的时候，女儿们却找到了很多捐资助学的凭证，有浙江省社会团体收费的专用票据， 希望工程的结对救助卡、福资公益助学金证书等等。从1990年代的一次捐赠三四百元到后来的三四千元。随后维斯号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当地还发起了一个为老人立雕像的网络众筹，不到八小时就有1000多位认捐者筹足了金额。而就在今年的1月份，精神世界的拾荒者维斯号老人事迹展在杭州图书馆的新馆开展，他的半身铜像也同时展出。这个半身像是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创作，老人的身下是一叠报纸和书籍，旁边还有竹棍和一些塑料瓶。雕像用古朴厚重的铜来讲述老人的平凡动人的故事，采用简单硬朗的线条和大块面的几何形作为雕塑符号，勾勒出他硬朗有形的身骨，体现了他的内在性格和精神力量。而朱炳仁也将网友筹得的用于雕像制作的50000元捐出，维斯号的家属也捐出了60000元，作为杭州图书馆温暖阅读推广专项基金的启动资金，以此来鼓励更多爱书的人，传递求知助学的精神。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图书馆以及图书馆里发生的故事。剩下的一些时间，我想跟大家聊点轻松的。这是一位别人家的孩子身上发生的故事。主角很巧，也是在杭州。前几天，浙江大学图书馆公布了2017年度的读者服务数据。在借阅达人榜这一项上，一位名叫胡潇宇的同学占据了榜首位置。他一年借阅了296册书。这位同学是浙江大学应用生物科学专业的大二学生。要是除掉2017年108天寒暑假的时间，他在校的日子是257天。那就相当于每天读了 1.15 本书。那这位同学他是怎么看书的呢？看了哪些书呢？每一本书都能看完吗？有没有时间玩手机啊？有媒体就找到了这位胡潇宇同学，并且在线上对他进行了采访。他是成都人，出生于1998年。关于借阅的数量，胡同学很实在。他说，说实话，也不是每本书都读完的，因为有时候为了写论文而借书，但实际读完的有150本到200本。状态好的时候，我上午就可以看掉一本书，一天可以看2到3本书。这个数量也不是小数啊。在这些书中，种类最多的是和文学、电影、摇滚音乐相关。最近他还在看摄影、插画、平面设计和现当代建筑类的书。据说胡潇宇大一选了56学分的课，也就是修读了26门课，还拿了学业3等奖学金和专业奖学金。虽然课业很忙，他还是能挤出时间看书。不少人觉得他看书一定有什么快速阅读的技巧，他却说没什么技巧，就是一直看。早上5、6点起床，凌晨1、2点睡觉，一天只睡4、5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只要能看书，他都在看。他说，我起床就开始看书，洗脸再看，走路也看，食堂吃饭看，骑车还看，看的都是纸质书。骑车的时候，他把书摊开放在车把上，两只手按住书的两边，同时还要控制方向，骑车还骑得挺稳。虽然他也知道这么做不安全，但是想看书想得心痒痒，骑车也忍不住想看。您看看，这可真是别人家的孩子吧。而且他把时间都给了书，就没有太多时间留给社交软件，比如微信啊、 QQ 啊，只是他和父母女友联系的工具。大家这会儿可以打开手机，看看自己的微信上好友数量有多少个，怎么着也得上百吧。人家胡小雨的通讯录里只有31个人。这最后一个还是采访他的记者新佳的，他也不玩任何游戏。 别人家的孩子都因为花太多时间打游戏而被父母限制游戏时间，他却是因为花太多时间读书而被父母劝去打会儿游戏。有人会说，读这么多书到底有多大用处呢？这么大量的读书会不会感觉有点功利心呢？这位别人家的孩子还真跟大家想的不一样。他说自己高中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书读得多就是厉害的表现，那个时候他也会去算自己看了多少本书，但是到了大学有了更广泛的阅读之后就没有那种功利心了。每天不摄入一些新鲜的东西就会感觉很空虚，而摄入的过程才是最享受的。硬要他说出看了这么多书到底收获了什么，他也答不出来。他没有带着获取知识的功利性目的去看书，也没觉得读了什么书就要获得什么特定的知识，但就是在这种不断的阅读中勾连起来的各种文化却让他觉得神秘和奇妙。哎，说到这儿我也觉得图书馆啊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大家买书可能不一定做到随心所欲，但是图书馆就不一样了，什么书都有，能让人发现更多的精彩，找到自己原本不知道的兴趣点。书非借不能读也。今天关于图书馆的故事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送出一首很有味道的老歌，读你。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读你鉴别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鉴别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是时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千遍也不厌倦，读。